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5章金蛋和魔眼第79集。 费尔奇开始往楼梯上爬，后面跟着他那只骨瘦如柴毛色暗灰的猫。洛丽斯夫人那双灯泡般的大眼睛和他主人的一模一样，此刻正死死盯着哈利。哈利以前就曾怀疑隐形衣对猫类不起作用，他恐惧的简直要晕倒了，注视着身穿旧天鹅绒衬衣的费尔奇一步步逼近。他拼命挣扎，想把被卡住的脚拔出来，结果反而越陷越深。现在费尔奇随时都会看见地图，或者走过来撞在他身上。 费尔奇，出了什么事？ 费尔奇停下脚步转过身，这时他和哈利只差几级台阶了。楼梯底下站着一个人，如果有谁能使哈利的处境更加险恶，就只有这个人了，斯内普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衫式长睡衣，脸色铁青。 是皮皮鬼教授， 费尔奇恶狠狠地小声说， 他把这只蛋从楼梯上扔了下来。 斯内普快步上楼，停在费尔奇身边。哈利咬紧牙关，相信他砰砰的心跳声随时都会暴露他的存在。 皮皮鬼， 斯内普轻声说，眼睛盯着费尔奇手中的金蛋。 可是皮皮鬼不可能闯进我的办公室。 这只金蛋原先在你的办公室里吗，教授？ 当然不是， 斯内普厉声说， 我听见了一阵砰砰乱响，还有惨叫声。 那正是金蛋，是皮皮鬼扔的。 经过我的办公室时，我看见火把亮着，一个柜门开着一道缝，有人在里面找 东西。可是皮皮鬼不可能。 我知道他不可能，费尔奇。 斯内普的声音又严厉起来。 我用咒语把我的办公室封死了，只有巫师才能闯进去。 斯内普抬头望望楼梯上，目光径直穿过哈利的身体，然后他又低头望着下面的走廊。 我要你过来帮我搜查那个闯进来的人，费尔奇。 我，好的，教授。可是， 费尔奇眼巴巴地望着楼梯上面，目光直接穿透了哈利。哈利看得出来，他很不甘心放弃这个堵截皮皮鬼的好机会。 快走吧， 哈利不出声地祈求道， 跟斯内普一起走吧，走吧。 洛丽斯夫人在费尔奇的腿边探头探脑，哈利明显感觉到他能闻出他身上的气味。唉，他为什么要往浴池里放那么多带香味的泡沫呢？ 是这样的，教授， 费尔奇垂头丧气地说， 校长这次恐怕得听我的了。皮皮鬼偷了一个学生的东西，我这次可能有机会把他永远赶出城堡。 菲尔奇，我不管那个讨厌的恶作剧经理，是我的办公室遭到了。 噔噔噔，斯内普猛地停住话头，他和菲尔奇都低头望着楼梯下面，透过他们俩脑袋之间的缝隙，哈利看见疯眼汉穆迪一瘸一拐地出现了。穆迪在衬衫式长睡衣外披着他那件旧旅行斗篷，像往常一样拄着拐杖。 睡衣派对啊！ 他粗声粗气地朝楼梯上说， 斯内普教授和我听见了一些声音，教授。 菲尔奇立刻说道， 是专门爱搞恶作剧的皮皮鬼，像往常一样乱扔东西，后来斯内普教授发现有人闯进了他的办公。 闭嘴， 斯内普压低声音对费尔奇说。穆迪朝楼梯前又移动了一步，哈利看见穆迪那只魔眼扫过斯内普，然后毫无疑问地落到了自己身上。哈利的心剧烈地狂跳了一下，穆迪的目光能穿透隐形衣，只有他才能把这奇怪的一幕尽收眼底。斯内普穿着衬衫式长睡衣，费尔奇手里紧紧搂着金蛋，他 哈利在他们后面，陷在楼梯里出不来。穆迪的嘴巴，那道歪斜的大口子吃惊地张大了。一时间，他和哈利径直瞪着对方的眼睛。然后穆迪闭上嘴巴，又将他的蓝眼睛转到了斯内普身上。 我没有听错吧，斯内普？ 他慢慢地问。 有人闯进了你的办公室？ 那无关紧要。 斯内普冷冷地说。 恰恰相反， 穆迪粗声吼道。 那非常重要，谁会闯进你的办公室呢？ 大概是一个学生吧， 斯内普说。哈利可以看见一根血管在斯内普油亮亮的太阳穴上可怕地跳动着。 这种事情以前就发生过，我私人储藏室里的魔药配料不见了，毫无疑问，学生想制作违禁魔药。 你认为他们在寻找魔药配料啊？ 穆迪问。 你办公室里没有藏着别的东西吧？ 哈利看见斯内普土灰色的面孔变成了一种难看的砖红色，太阳穴上的那根血管跳得更快了。 你知道我什么也没藏，穆迪。 他用一种低沉而阴险的声音说：“ 你不是亲自把我的办公室搜了个底朝天吗？” 穆迪的脸扭曲着，挤出一个笑容：“ 哼，这是奥罗的特权。”斯内普，邓布利多叫我密切监视。 邓布利多， 恰好， 很信任我。 斯内普咬牙切齿地说：“ 我不相信是他吩咐你搜查我办公室的。” 哈，邓布利多当然信任你。 穆迪吼道：“ 他是个很轻信的人，是不是？总认为应该给人第二次机会。”可是我认为有些污点是洗不掉的，斯内普，有些污点是永远也洗不掉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 斯内普突然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，他猛地用右手抓住左胳膊，就好像胳膊上有什么东西疼了起来。穆迪大笑起来。 你去睡觉吧，斯内普。 你没有权利指使我去任何地方。 斯内普嘶嘶地说，松开胳膊，似乎对自己感到很恼火。 我和你一样，有权利在夜里巡视这所学校。 那你就尽管巡视吧。 穆迪说，声音里充满威胁。 我盼着下回再在某个漆黑的走廊里碰到你，随便说一句，你的东西丢了。 哈利恐惧地看见穆迪指着还躺在六级台阶下的火点地图，趁斯内普和费尔奇都低头看着他时，哈利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他在隐形衣下面举起两只手臂，拼命朝穆迪挥动，想引起他的注意，一边用口型夸张地说： 是我的，我的。 斯内普伸手去捡地图，他的脸上慢慢出现了一种可怕的若有所悟的表情。 羊皮纸飞来， 地图嗖地窜到空中，从斯内普张开的手指间划过，飞下楼梯，落在穆迪手里。 我弄错了， 穆迪不动声色地说， 这是我的，一定是我早些时候丢的。 可是斯内普的黑眼睛看看费尔奇怀里的金蛋，又看看穆迪手里的地图，哈利知道他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了，只有斯内普能做到这点。 不得， 他轻声说。 什么意思？ 穆迪平静地问，一边把地图折起来放进口袋。 不得， 斯内普怒气冲冲地说，而且他居然转过头，直直地望着哈利所在的地方，仿佛突然能看见他了。 那只金蛋是波特的，那张羊皮纸也是波特的，我以前看见过，我认出来了，波特在这里，波特穿着他的隐形衣。 斯内普像瞎子一样张开双手朝楼梯上走来，哈利相信自己看到斯内普已经很大的鼻孔张得更大了，想嗅出哈利所在的位置。哈利陷在楼梯里动弹不得，只好把身体拼命往后仰，不让斯内普的指尖碰到他，可是随时都…… 那里什么也没有，斯内普！ 穆迪吼道。 不过我倒很乐意告诉校长，你是怎样动不动就怀疑哈利波特的。 哼，什么意思？ 斯内普又转头望着穆迪，双手仍然张开着，离哈利的胸脯只差几寸。 我的意思是，邓布利多很有兴趣知道谁对那个男孩不怀好意。 穆迪说，又一瘸一拐地朝楼梯前挪动了几步。 而且，斯内普，我也很有兴趣。 火把的光掠过他扭曲破损的脸，使那些伤疤和鼻子上的大洞显得比以往更深，更阴森可怖。